扑扑、红润润、春光满面、容光焕发，爱吃红枣的人啊，气色就是特别好。 红枣哪儿的好？一定是新疆阿克苏啊！厚厚的果肉一口下去，枣香布满了整个口腔，又甜又糯。 亲爱的新老会员朋友们，红彤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到了糖分最佳的摘采季。今天2017年的11月23日感恩节，电台同步举行红枣的团购活动，仅此一天的超低价格被您赶上了。 是原零售价98元一袋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每袋都是一斤装的，一箱五袋就是490元，但是今天新品首发直接打四折，一箱五袋只要199元，划到每袋每斤才39.8元。普通枣的价格买到百元一斤的阿克苏大红枣，团购热线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统一下单，全国包邮送枣到家。 有人说啊，吃过阿克苏就再也不想吃其他枣子了。确实啊，天赐阳光，天山雪水灌溉，孕育了阿克苏红枣无法复制的珍品。色泽光鲜，个大皮薄，肉厚核小，嘴巴嚼一嚼就是两个字，香甜。更没有枣皮卡嗓子的感觉。今天您一个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就能用39.8元普通大枣的价格带走正宗的阿克苏大红枣了。 对呀，原零售价98元一袋，但是今天新品首发，划算下来每袋每斤只要39.8元，也就是说原价490元一箱的五袋阿克苏大红枣，活动当中立减了291元，只要199元，单价划下来就是39.8元。只能说啊，您嘴巴太有福气了。 对， 仅此一天的团购机会，这会儿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开始出现拥堵啦。 6549的林女士订购了一套，说我家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红枣，煮稀饭、煲鸡汤、排骨汤，马上小侄女开始吃辅食了，准备做枣泥，肯定要选最好的阿克苏呀。4587的吴阿姨说自己喜欢弄红枣银耳汤，皮肤气色都好。0024的孙先生说马上元旦放假，买个一整箱红枣，家里人分分，反正都要用到的。这边还有一位质疑的1455的刘先生拨打4007106108，就说啊，我经常和老婆逛超市，红枣的价格很透明，今天正宗阿克苏红枣才39.8元，不敢相信。 别怀疑，39.8元保证您买到的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本次活动电台同步播出，为了保证品质，采购部工作人员亲赴新疆与农场果园签署合作协议，严把质量关，并且简化包装，底价直供。但是活动仅此一天，错过就没有了。现在您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用原本的490元一箱，直接享受四折199元，划下来每袋每斤就是39.8元。普通红枣的价格，吃到有着5300小时的充沛日照，有着天山雪水灌溉，有着昼夜近20度的温差，有着得天独厚的北纬37度富余的甜的，2017最新采摘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 是的啊，带回家熬粥、炖汤、泡茶、泡酒、打豆浆，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饿了馋了当零食吃。俗话不是说嘛，一天三颗枣，一生不显老。仅此一天的活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596800329788的朋友都是订购了两组时代，说时代枣子不算多，反正便宜，多买点。 是啊，马上就是年底了，现在就是准备红枣的时候，趁着39.8元买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是应该囤一点， 对 自己家、爸妈家、亲戚朋友走访做客送一点，又好吃又实用又有好寓意。红彤彤的新年，红火火的日子。4007106108，4007106108， 仅此一天的团购机会，拨打4007106108，一箱五斤的阿克苏大枣只要199元，每袋低至39.8元，自家吃送长辈给爱人，气色精神就是好。要吃当然选最好的阿克苏红枣，立刻下单，全国包邮送枣上门。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滋有味北京话，京腔京韵字多情，乡音里面有乡情，北京话里有文化。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有滋有味北京话。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话》，演播郭伟。 启功的幽默，张嘴就来。启功先生说话慢条斯理，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其实他平时并不是爱说爱闹喜欢张扬的人，他的幽默是骨子里带出来的，反映了正直善良豁达开朗的老北京人的本性。有一次他和朋友逛潘家园，看到有人公开卖他的假字儿。朋友让他当面打假，他笑道，都不容易，给人家留口饭吃吧。朋友说，您可太宽容了。他笑道，他们仿我的字儿是看得起我，再说他学一手字儿也下了不少功夫，他要是跟我借钱，我不也得借给他吗？朋友拿字画请启功先生鉴定，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别人仿他的字。朋友问他，是您的吧？他微微一笑说，他们的字儿写得比我好。朋友不明其意地问道，好在哪儿呢？启功先生笑道，我的字啊是劣而不伪，他的字啊是伪而不劣。您瞧瞧他多幽默吧。启功先生的幽默是典型的北京人的幽默，不是像相声小品似的为了搞笑才去设计台词，而是随口说出来的，耐人寻味。一个客人到启功家造访，他给人家倒水泡茶，客人说，啊，您别麻烦了，我出门从来不喝水。他笑道，您这不是进门了吗？一次启功先生给人写字，没留神印章盖反了，人家在旁边直着急呀。他笑道，我就想让他盖反的。他在前印旁补了一行小字儿，小印颠倒，盖表对主人倾倒之意。嘿，您说老爷子有没有觉得？当然有些幽默是因人而异的，同样的话您说别人不觉着可笑，但他说就能让人笑喷了。有一次我在国际饭店参加一个活动，正好碰上启功先生，一个老板听别人介绍他，赶忙跟他握手说，您可是国宝啊。启功先生一听赶紧把手缩回去了，说，国宝？我不是成熊猫了吗？另一次他参加一个活动，主持人介绍他是大师，他说，我得更正一下啊，他少说了一个犬油，我是那个狮子的狮。朋友见了面问他身体怎么样啊，他淡然一笑说，我鸟呼了。什么叫鸟呼？您琢磨去吧，那不是差一点就呜呼了吗？说起来启功先生这辈子也挺坎坷的，他幼年丧父，中年丧母，晚年丧妻，没有子女，但他心宽眼宽，把人生的一切都看明白了，所以就跟烦恼无缘了。他曾对人说，北京的小孩有个顺口溜，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我是手心手背没心没肺。启功先生66岁那年自传了一篇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贪曲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病无后，丧由心病照旧，66非不寿，八宝山见相凑，许平生亦且漏，身与名一起臭。为什么66岁要写这篇东西呢？ 因为按照老北京的民俗，66是坎儿年，民间有人到66不死掉块肉的说法。怎么才能迈过这个坎儿呢？按老北京的民俗，女儿或者儿媳妇要买块肉，在过年的时候扔到房顶上让猫吃了，灾就解了。启功先生不信这些东西，他说他没有儿女，所以在66岁的时候自我解嘲的写了这篇墓志铭，忧了一默。66岁没人给他扔肉，他也自嘲66非不瘦，但老爷子活了93岁，用他的话说，寿数是给爱幽默人预备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才能让他长寿。启功先生的幽默张嘴就来，他的脚肿了，朋友问他怎么回事，他笑道，没想到我也会发酵了。他的颈椎病犯了，在医院做牵引，别人打电话问他现在忙什么呢，他说我上吊了。像那些开通的老北京人一样，他也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戏。有个反右时批过他的人，晚年见了他非常难为情，他却开导人家，那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了就过去了。多么可爱的老爷子呀！这些幽默可不是编出来的，他们是一个老北京人在生活中的语言记录。您如果跟老北京人接触长了，就会发现这种幽默随处可见。启功先生可以说是老北京人幽默的代表。 北京话幽默，北京土话说普希金的名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就成了这样。假如生活糊弄了您，甭言语，甭烟声，甭咋呼，甭嘟囔，甭嘟了个脸蛋子，您就犄角旮旯那儿堆咕着，也甭起来，一直往前顾求，像毛毛虫一样顾求顾求，一直顾求，总有一天您会变成一铁有翅膀的大扑棱蛾子。可有一样，到时候您得呼上个翅膀，翩翩起舞，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您听，北京话幽默不幽默？ 519之夜抖机灵。幽默是个外来语，据林语堂先生考证，他来自英国。幽默需要智慧和机智，所以并不是任何人都会幽默，或者说懂幽默。北京人的幽默感跟天性有关，我小时候常听胡同里的老人说一句俏皮话，拔下眉毛当哨吹，这句话直到我成年以后才明白，原来它是形容老北京人的机智。能拿眉毛当哨吹，您说这话多幽默吧？为什么北京人幽默呢？因为老北京是帝都，历史上很多大的事件都发生在北京。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经得多见得广，在生活中活得恬淡从容，许多人大惊小怪的事儿，在北京人眼里却司空见惯，所以让北京人觉得可笑。其次，北京人心宽，活得比较悠闲和洒脱，闲得没事儿，可不就管二大妈叫婶子，没话答了话吗，逗逗闷子吧。相声这种艺术为什么会在北京诞生，就是这个原因。此外，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人历来讲究官面，即逢场作戏，见人下菜碟。老年间有句顺口溜，京油子喂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是什么意思呢？北京人油滑，喂是天津喂，天津人会说，保定府离这两座城市近，什么都跟着学。另一说是保定府的狗腿子，这狗腿子是武术术语，即会练武术，这当然是好听的。不管怎么说，外地人认为北京人在外场比较圆滑，官场的礼数多，规矩大，为了讨主人的喜欢， 您没有巧舌如簧的本事，也得有八面玲珑的心眼儿，所以练就了北京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圆滑，日积月累，让北京人具备了脱口秀的风习。另外，幽默绝对需要某种智慧或机智，它能避免或缓和矛盾，调解气氛，是处理突发事件的润滑剂。见多识广的北京人有这种天赋。举个例子，您也许知道中国足球的519事件。1985年5月19号，曾雪林率领的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小组比赛当中，跟同组的香港队比赛，在只要打平就能出线的情况下，结果大意失荆州，以1-2告负。北京球迷急了，围堵香港队大巴，又上街烧汽车、砸商店，酿成了事件。却说那天晚上，香港足球队在工体被围困到夜里12点多，才坐着大巴来到事先定好的北海仿膳饭庄吃饭。经历了一番大折腾，此时的香港队队员一个个惊魂未定，面带晦气。谁知屋漏偏遭连阴雨，大伙刚落座，突然意外停电了，大厅一片漆黑。您说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当时香港还没回归，虽然停电纯属偶然，但赶在这个时候，弄不好又是一个事件。正在香港队员疑云重重、惶然失色之际，饭庄老经理灵机一动，来到大厅对大伙说：朋友们，你们是我们饭庄最尊贵的客人，今晚你们光临，我们要按皇家的礼仪给诸位举行烛光晚宴。啊，煤灯是为了举办烛光晚宴？话音刚落，响起一片掌声。紧接着服务员给每个餐桌点上了蜡烛。一场突发的危机让老经理抖机灵的一个幽默惊讶成了惊喜，这也许就是北京人遇事不慌产生的机制。当然，人与人的性格不一样，有人随和，有人严谨，有人开朗，有人内向，有人善聊，有人口拙。北京人也有不幽默的，但我说的是大多数吧。北京人的幽默是语言的自然流露，不是刻意说出来的，因此显得亲切自如。这种幽默除了在具体的语境中能体现出来以外，还有大量的形容词构成的北京土话。这些土语原本是形容某种人或某种事的一句话，因为生动形象被更多的人引用，逐渐就浓缩为一个词，后来约定俗成变成了北京土话。请看下边这些词儿：穷磨蹭、尬友、墨迹、面、蜗牛、面瓜、毛毛虫、真够肉的、肉蛆、慢半拍、急死人不偿命、散步呢、大脑进水、脑浆、木头人等等。您一看就知道，这些都是形容慢性子人的北京土话，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当然，您如果细琢磨，这些词儿都挺有意思，也挺好玩的。比如毛毛虫、肉蛆，一点一点的往前爬，活脱就是干事磨磨蹭蹭人的写照。有些词儿到了北京人这儿就变了，比如抬杠，北京话叫搬杠，抬和搬的动作肯定不一样。搬有相互较劲的意思，比抬要生动，也幽默。幽默需要夸张，比如形容一个人圆滑的样子，有句北京话叫满脸跑眉毛，形容一个人说大话叫满嘴跑舌头或满嘴跑火车，这就是夸张，但很形象。幽默往往不是土话中的某个词儿引人发笑，而是这个词儿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以及说这个词儿时候的语气。比如坐地铁人多，前面的人踩着您脚了，他如果说声对不起，这也许不叫事儿，但是如果不说道歉的话，若无其事，您当然心里头不高兴。换了北京人会对他来一句：哟，没留神硌您脚了。这就是北京人的幽默，别人踩您脚， 反倒说把人家的脚给割了。 北京话巧妙。萧乾先生在散文《北京城杂忆》当中说，京白有些词儿用得妙，现在夸朋友的女儿貌美，大概都说长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花哨，先来一声呦喂表示惊讶，然后才说瞧您这闺女模样出落的多水灵，相形之下长得这个词儿就死板了点，出落它就带有发展中的含义，意思是以后还会更美，而水灵这个词儿，除了静的形态比如五官端正之外，还包含着雅、娇、甜、嫩等等素质。 修车的说他是拿破仑。幽默有很多手法，夸张是其中之一。北京人爱说一个词儿，死了。如疼死我了，齁死我了，渴死我了。真是死了吗？死了就不会说话了，这是一种幽默，表示非常的意思。还有一种是说反话，比如对方说的话你明明非常反感，却反过来说您说的太好了，您怎么那么理解我呢，您可真够疼我的，您怎么那么爱我呢，等着吧，早晚有您好瞧的。明明是喜欢对方，却要反过来说你这臭嘎嘣的，你这该死的，瞧这熊孩子。有时候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对方的话不满意，还要顺着他的话再添两把火，比如说瞧您这穷酸相，这鞋是不是在地摊上买的呀，对方跟着来一句买，您真瞧得起我，这鞋是我大街上捡的。这就是北京人所说，说他咳嗽他就喘，说他脚小他还站不住了。再比如你还来劲了，看起来是一句带有褒义的好话，但其实是一句带有挑衅的斗气儿的话。另一种是故意打岔，比如您说我这瓷瓶是康熙年间的，他看了看说我看不是康熙，是康东年的。再比如有人问我听说您是作家，我随口答应是啊，天天跟家坐着，那人听了会呵呵一笑，这么个作家呀。启功先生也常常借谐音玩把幽默，有人介绍他是博导，他听了马上说我不是博导，是波导，一扒拉就倒。启功先生当文史馆的馆长以后，有人告诉他这是部级，他听了笑道部级，我这岁数遇见事儿是真不急。生活中这种幽默很多，一位老爷子坐公交车投了1块钱，司机看了一眼说空调车2块，老爷子说是2块，司机说投2块，老爷子说不光投2块浑身都2块，说完往后就走，司机说我告诉你投2块，老爷子说我看后头人少更2块，司机听到这儿也忍不住笑喷了。还比如一个朋友问老李你诚实说一年能挣多少钱，老李说30万吧，朋友听了一惊问道挣这么多钱你诚实了吗，老李说我当然诚实了，都快成20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段子，一个洗碗的阿姨嫌洗碗工这个名不好听，给自己起个很牛气的名字叫慈禧太后，瓷器的瓷啊，洗碗的洗，慈禧太后。隔壁补车胎的师傅看了受到启发，也改了个有国际范儿的名字叫拿破仑。不远处的电焊铺老板看了也不甘寂寞，把自家的铺子改叫汉武帝。旁边糖果店老板一看他敢起这名，2天以后也换了招牌叫唐太宗。几米外的切糕店的老板见了这个招牌第2天就换店名了，叫汉高祖。您瞧，这就是借谐音产生的幽默效果。 借题发挥产生的幽默也很普遍，借着对方的话茬往下说，例如北京人管老闺女叫当妈的贴身小棉袄，一位母亲不同意女儿找的男朋友，对她男朋友说，你知道他是我的小棉袄吗？对方说，知道又怎样？母亲说，我还没穿呢，你就把他给我拿走了。北京话的幽默是随处可见的，走在街上请人让道，老北京人绝不说靠边或者说起开点，一定会说劳驾了您呢，或者说蹭油了您呢。蹭油了是一句老北京的土话，意思是我手里拿着油瓶子呢，留神别蹭您一身。谁不怕蹭一身油啊？一听这话是不是得赶紧给他让道？其实他什么也没拿，这么一说呢只是一种幽默。当然这句话您如果不在特定的场合说，也就没有幽默感了。说话大喘气也是北京人幽默的一种手法。有个很出名的笑话，有个秀才参加一个老太太的寿宴，主人知道他有学问，让他说两句祝寿的话，他一开口就说，这个女人不是人呢。主人一听顿时不高兴了，怎么上来就骂人呢？正要发火，秀才说出了后半句，九天仙女儿下尘寰。主人听了转怒为喜，夸他有学问。当年我的师父二流说话也爱大喘气，有一次聊天他说，我们家孩子考上北京大学了。大伙一听自然为他高兴，我随后问道，真的？想不到他呵呵一乐说，要是真的就好了。您说他逗不逗吧？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到饭馆吃饭，菜炒得咸了，一个朋友让服务员把经理叫过来，刚才进门的时候见门口停着两辆警车，你知道吗？赶上经理是老北京人，一听这话马上明白这句话的潜台词了，把卖盐的给打死了。他抖了个机灵，冲大伙微微一笑说，抱歉了，我知道了，诸位口轻，您再重新点俩味儿淡的菜，多少钱冲我说话。您看北京人多有幽默感，不好听的话他能拐弯说出来。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见你站在街边，好像闪电惊艳了雨天，故事写下序言，树影摇曳热烈了夏天，你的发梢落在我左肩，影子渐渐重叠，四季不断热烈到温暖午夜，你问我什么是永远，简单两个人就是全世界，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趁着雪花，陪着你白了头发，风多冷啊，最适合牵天，微醺的沉淀，花点时间爱酿成感谢，你笑我就沉醉，冬天的夜你在我耳边，耳语很甜，我微红了眼，天使 来到人间。四季不断的更迭，热烈的温暖午夜。你问我什么是永远，简单三个人就是全世界。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趁着雪花，陪着你白了头发。风多冷啊，最适合牵着手回家。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写下情话，走过人间的喧哗，四季变化，听见吗？心跳是心。 有滋有味儿，北京话，京腔京韵字多情，乡音里面有乡情，北京话里有文化。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有滋有味儿，北京话。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话》，演播郭伟。 老北京人卖山烟儿。外地人如果跟北京人接触的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北京话特别有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耐人寻味。为什么会觉得有意思呢？因为北京话除了幽默，另一个特点是含蓄和委婉。含蓄也是北京人的性格特点，因为老北京人生活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礼数多，规矩大，讲究有理有面，生活中有许多忌讳，所以造就了北京人说话的含蓄与委婉。这一特点自然也体现在北京的土话中。北京人说话有时候不直截了当，而是绕两圈，而且一词多义。不了解北京风土人情，不清楚北京的历史掌故，有时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明明北京人在讽刺您、讥笑您，您还以为他说的是好听的呢。德行是个好词儿吧，可是到了北京人的嘴里却成了骂人的话。假如你开玩笑过了头，把北京人惹恼了，他会随口说德行，或德行劲儿的。一个人干了坏事、丑事，北京人会说瞧他那德行。单看字面都是好词儿，实际上是正话反着说，说你德行其实是没德行。老北京有句土话叫卖嚷嚷或者卖山音儿，这俩词儿是指有话不直说，指桑骂槐的让对方难堪。比如屋里有几个人，乙说的话甲不受听，但甲并不跟乙明说，而是冲大家伙说，谁呀这是，早起没刷牙吧，怎么把一宿的口臭都带这儿来了，出门之前刷刷牙漱漱口不费事儿吧。乙一听这话明白了，会说得了嘿，别卖山音了，我知道您冲我来的。您看北京话有意思吧。邻居张二婶一个人在家，张二哥的同事来串门， 按老北京的规矩，女人单独在家是不能进门的。同事的脸后问张二婶，我二哥没在家呀。张二婶说没在。那我二哥干嘛去了？张二婶说啊，你二哥磨刀去了。这句话的话外音就是，您赶紧走吧，不走二哥拿刀跟你算账来了。您瞧北京人说话多巧妙。马三立有段相声讽刺爱吹牛的人，甲说了许多大话，最后乙问甲，你饭量怎么样啊？甲说什么饭量怎么样？乙问，你一顿吃几碗干饭呀？甲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是一句北京土话，是嘲讽生活中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北京话委婉，萧乾先生的散文《北京城杂役》当中说，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从前您只要往柜台前头一站，里头的伙计就会跑过来问，来点什么您呢？哪件可您的心意？如果看出您不想买，他自然就会打消您的顾虑，说您随便看，买不买没关系。您听这北京话有多么的委婉。 北京话的含蓄与委婉。头两年北京流行过一个段子，说一老外来中国留学，苦学了十多年的汉语，自认为已经毕业，但在参加普通话的等级考试的时候却被一道题给难住了。其实这道题看上去很简单，请解释下文中每个意思的意思。某人给领导送红包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领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某人说，没什么意思，只是跟您意思意思。领导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这样做就不够意思了。某人说，我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也没有别的意思。领导说，你这人真有意思。某人说，看来您明白了我的意思了。领导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某人说，您别不好意思，这点小意思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老外是抓耳挠腮呀，呆坐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也没弄明白这些意思都是什么意思，只好交了白卷。您看意思这个词儿，包括着多少意思？当然意思还不算纯粹的北京土话，如果说北京土话则更难懂了。类似这样有多重含义的北京土话很多，比如方便这个词就很含蓄。您现在方便吗？我想让您行个方便，帮我把孩子上学的问题给解决了。得了，您方便让我过一下，我要方便一下去。这两句话里的方便不用我解释，您也知道都是什么意思。还有东西这个词儿，在北京话里也很含蓄。假如有多人在场，您送给某人的礼物不愿意让人知道，往往会跟他说，给您的东西带来了。这里的东西指的是物。东西同时也是北京骂人的话。某人品质有问题，北京人会说，这人可不是东西。这就是北京话的含蓄。很多北京话的意思是不直接说出来的，比如老北京人进澡堂子，他不会说洗澡，而是说干净干净。去饭馆吃饭不说下馆子，而是说到外边搓一顿。坐车出门半道想撒尿，不说撒尿，而是说想下去唱歌。没留神踩着地上的狗屎了，他会说踩着地雷了。马三立有个相声段子，甲问乙，你什么时候出来的？乙急了，说谁呢？我什么时候进去了？甲说，谁说你进去了？乙说，那你刚才说我出来了。 这出来进去，您别以为是说出门进门的意思，而是暗指进公安局和出公安局。还有欠这个词儿，比如说谁做错了事儿，或者诚心犯坏，北京人会说真欠或者够欠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欠不是欠债，而是欠抽或欠打欠骂。抽打骂多露骨啊，所以北京人给含蓄了。北京话的含蓄性表现在即使是打架拌嘴也要拐个弯的。比如你还来劲了，得了，你的本事大，我管你叫爷爷行了吧。看起来这两句是带有褒义的好话，其实是带有挑衅的斗气儿的话。出门没车，北京人会说今儿咱们十一路吧。十一路表面上看是十一路公共汽车，其实跟公交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暗指两条腿，也是走着的意思。老北京土话管走着也叫腿儿着，不过开车替您办事儿也说跑腿儿。您瞧，十一路和腿儿着听起来是不是更有味道？上厕所在老北京人的礼数里也属于在交际场合需要隐晦的词儿，所以北京话里关于去厕所有许多含蓄的词儿，比如说内急、解手、净手、方便、吹哨、起夜、听响、更一下衣、解决下坠问题、下水道告急了、接接地气、跟您告个遍、去趟一号。而这一号呢，因为厕所多设置在通道的两头，故有一号之称等等。当然现在的厕所的词儿又多了，如卫生间、盥洗室、洗手间等等。那年我去台湾旅游，发现那里有很多地方还把厕所叫更衣室和化妆间，细琢磨跟北京话一样有意思。 北京话有分寸，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女佣人高妈劝祥子的话。 我说祥子，今儿个的事儿先生既没说什么，算了就算了，何必呢？也不是我攀哥大，你还是小兄弟呢，容易挂火，一点也不避，火气壮当不了吃饭，像你这么老实巴交的，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总比满天打油飞去强啊。祥子，我一点也不是向着他们说话，我是为你，在一块儿都怪好的。得，明儿见，甭犯牛劲儿，我是直心眼儿，有一句说一句。 您听，这番话的分寸，把握得多到火候。 损人不带脏字儿的北京话，骂人不带脏字儿，北京话叫吃枣不吐核。小的时候听胡同里的老北京人吵架拌嘴，北京土话也叫骂街，把人损得快没脸见人了，却不带一个脏字儿。您不得不佩服这些老北京人的语言功夫。著名学者梁实秋先生是老北京人，他曾在一篇讲北京话骂人的文章里说，骂人要骂得微妙含蓄，你骂他一句，要使他不慎觉得是骂，等到想过一遍，才慢慢觉得这句话不是好话，让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灰，这才是骂人的上乘。北京人拿话损人，大概就能起到这种脸色三变的作用。北京土话里的损人也叫糟改人，糟改人的话用北京土话说叫片汤话。这种话您要是明白它的含义，比那些骂人的脏字儿还让人难堪。比如您走道没留神碰了人一下，又没道声对不起，对方可能会说长眼睛没，家大人就告诉你这么走道啊。您瞧，把家里大人都损了。北京话里的子字特别有意思，一般情况下它发轻声，比如儿子、孩子，但有一种情况它的音很重，甚至会变音发贼的音。什么情况呢？ 就是骂人的时候，比如北京人要是说小贼你等着，那这个小贼的潜台词就是小兔崽子或者小王八羔子。当然有的时候变音贼一本身就是骂人，比如把孙子说成孙贼。需要说明的是，子变音为贼往往是有潜台词的，有多重的含义，诸如等着瞧或早晚我要收拾你等等。虽然不是脏字，却是一句暗藏杀机的狠话。 北京话儿化韵的风味最亲切，您听听以下这段描写的是什么主。酒糟鼻子赤红脸儿，光着膀子大裤衩儿，脚下一双塌了板儿，茉莉花茶一大碗儿，灯下残局还有缓儿，动动脑子不偷懒儿，黑白对弈真出彩儿，赢了半盒小烟卷儿。您问神仙他都住哪儿，胡同离这儿不太远儿，虽然只剩铺开卷儿，不愿费心钻钱眼儿，南腔北调几个胆儿，几个老外几个色儿，北京方言北京范儿，不卷舌头不露脸儿。没错，听着耳熟，这就是北京胡同里的爷们们的写照，每句话里都有儿化韵，您听着亲切不亲切，乐呵不乐呵。 老舍夫人的燕语莺声，你是去呢还是去呢还是去呢，这是郭德纲相声里的一句话，现在被人们拿来当常用语了。他的意思是你是去呢还是不去呢，还是去不去两可呢。您看同一个词儿，用不同语气说，表达出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在北京话里头，用什么腔调和语气说出来的词儿绝对不一样，所以北京话是强调语气的，用什么语气说话直接影响字词的语言效果。有些人以为北京人说话嗓门大，京腔就是高声大嗓，这是从一些影视如《骆驼祥子》里的虎妞、蔡明的小品《毒舌妇》等形象得到的印象啊，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老北京人说话的语气是非常舒缓委婉轻柔的，尤其是女性，那时候讲究说话要像燕语莺声一般柔声细语。当然大家闺秀跟小家碧玉不一样，有文化的新女性跟胡同里的泼妇也不一样。不过老北京人信奉一条，说话高音大嗓野腔无调是下等人的标志，没人看得起。说话燕语莺声只是一种比喻，燕子的叫声尖细，黄莺的叫声也不轻柔，我感觉所谓的燕语莺声是说话语气舒缓轻柔，不紧不慢，体现出心静如水的心态。这种感觉在老舍先生夫人胡洁清身上体现得恰到好处。老舍生前住在东城的奶子府，也就是现在的丰富胡同，这是他在北平解放初期用自己一部书的稿费买下的一所院子。院子不大但很安静，院子里种了两棵柿子树，每到秋天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老舍先生给小院冠以单柿的雅号，他在这个单柿小院生活了十多年，直到去世。现在这个小院已经成为他的故居，供人参观。我跟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及子女很熟，在胡洁清生前我多次到过这个小院跟老人家聊天，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每天写字画画。老人告诉我他每天坚持做80个蹲起动作，这比走路还锻炼身体。胡老的祖上是满族整红旗，正经的老宅门的大家闺秀，他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 老北京像她这样的有高学历的女子可谓凤毛麟角。后来她又拜齐白石为师学画，是中国画院的美术师。老宅门高学历加上自身的艺术修养，使她的气质与众不同。但这种气质是内在的，从外表看她并不光鲜亮丽，但在娴静之中透出几分文气和舒雅。他说话的语气是轻柔绵长的，给我的感觉似乎说话不出大气儿，音调要比常人低两级，那声音好像温馨的晨风带着爽意，在你的心头轻轻地掠过，犹如绵绵细雨洒落在芭蕉叶上，飘逸着音韵，让你感觉那么惬意又浮想联翩。您从小就用这种语气说话吗？我冒昧地问胡老。嗯，我们在齐人家规矩大，女孩子哪敢扬声说话呀。看来这种说话的语气是从小修炼出来的。那会儿老人还和几个孩子住在一起，平时孩子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院里空荡荡的，老人希望我常去跟他聊天。他告诉我，老舍先生说话跟他写文章那么幽默，常说一些小笑话。他跟老舍是1930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当时老舍还在山东，隔三差五给他写情书，并且跟他约法三章。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睦过日子。结婚的第二天，他对胡洁清说，我有一句话必须要说清，平日如果你看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千万别理我，我是在构思，绝不是跟你闹别扭，希望你别打扰我。您看老北京人多幽默，写情书约法三章，要人家姑娘结婚准备跟他吃窝头，结婚第二天又说别理我。这事儿要搁在现在，十个姑娘得跑九个，剩下的那个还没反应过来呢。您真按约法三章说的办了？我问胡老。他这不是跟我逗呢吗？他扑哧掩嘴笑了。舒缓的语气反映了平和的心态。胡洁清老人活了96岁，快90岁的时候还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散文，老赶不上趟，说社会发展忒快，他这个上岁数的人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其实也没必要去跟，求得心态平和就足以了。他没想到这篇散文居然获得了北京市散文征文一等奖。我打电话向老人家祝贺，他微微一笑说，人家是照顾我这老年人的情绪。依然是那么和风细雨般的语气，我感觉到一种轻柔的暖意划过心头，这种说话的语气实在太有磁性了。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好 消息，好消息，听节目享好礼，热烈庆祝北京瑞麟第二家旗舰店1月12号盛大开业，即日起凡是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的朋友，凭借自己的手机号码开业当天到门店免费领取2件新年礼包。 没错，第一件免费领取的新年礼包就是我们推荐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盒。 嗯， 第二件新年礼包就是2斤装的新疆红枣免费送了。 哇， 提醒各位，每档活动仅限100位朋友，所以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您千万别错过了。 是的，您是住阳城区的朋友，家门口的羊奶店您一定要去看一看。 嗯， 就在南花市大街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 如果您不住在阳城区也没关系，公交车可以坐12路到南花市大街下，8路小市口下，23路、57路培新街下，或者是43路、29路、39路、59路到东便门下就可以了。坐地铁的朋友可以乘坐7号线广渠门内下，西北口出口，又或者是5号线瓷器口下，东北口出。总之呢，交通方便，出门简单，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参加瑞麟旗舰店的开业盛典，1月12号当天可以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 是， 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冲杯羊奶喝喝，下午小饿小困了，喝杯羊奶补充能量，晚上临睡前来杯羊奶，第二天工作更有状态。反正都是不花钱免费领的，现在就来报名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只是羊奶粉免费送，还有新疆大枣也是免费送，而且一送就是2斤。天冷了，正是吃红枣的好时节，熬粥炖汤泡茶泡酒打豆浆，放到办公室饿了馋了当零食吃都可以。咱们都说啊，吃红枣非常好，那今天整整2斤装的新疆大枣就是免费赠送的。 是， 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说了半天地址您一定要记清楚了，是南花市大街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公交车有8路、12路、23路、57路、43路、29路、39路、59路等等。地铁可以乘坐7号线到广渠门内下，西北口出，又或者是5号线瓷器口下，东北口出。记好了，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1月12号当天去门店免费领取一盒瑞麟羊奶粉，还有2斤装的新疆红枣。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目前导播提示此刻电话非常难打，遇到占线也请您一定谅解。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2698的董阿姨问，是不是只要电话报名成功都能领取羊奶粉和红枣啊？ 那是 一点没错，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客服帮您做好登记，1月12号开业当天就能免费领取一盒瑞麟羊奶粉和整整2斤的新疆大红枣了。 所以啊，您千万别犹豫了，热线4007106108千万别错打漏拨。还有0031的齐先生说，第一家门店开业的时候我就去过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喝瑞麟羊奶粉的，现在已经开了第二家门店了，那一定要去凑凑热闹看一看。谢谢您对瑞麟羊奶粉支持，对中国羊奶的认可，您放心，开业当天只要您去门店了就一定会给您惊喜，但前提是先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参加，1月12号我们在门店等您哦。4007106108 4007106108。 喝羊奶选瑞麟，身体倍儿棒，才能吃麻麻香。1月12号北京第二家瑞麟旗舰店正式开业，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参加开业典礼的朋友，我们都要免费赠送给您一盒瑞麟羊奶粉以及2斤的新疆大红枣，地址就在南花市大街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瑞麟羊奶粉旗舰店，我们不见不散。4007106108 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有滋有味儿，北京话，京腔京韵字多情，乡音里面有乡情，北京话里有文化。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有滋有味儿，北京话。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话》，演播郭伟。 北京话张嘴吞字儿，有些外地人说听不懂北京话，特别是老北京人说的话，我觉得不是听不懂，而是听不清。北京人说话的特点是语速快，所以发音吐字的时候容易吞音，或者说是吃字儿。有的声母被轻声弱化了，该送气的时候不送气，甚至从元音节中减去某一个音素。还有就是韵母鼻音化和发卷舌音时的弱化导致的音变吞字。比如什刹海，标准的读音大家都知道是什刹海，但北京人却读什刹海，即什刹海。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上台讲话的时候说到这个词，有位老北京人还特意给我更正，您应该说什刹海，好像那个刹字本应读煞似的。刹是多音字，这没错，但什刹海的刹必须读刹，因为这个地名来自周边的古刹。但许多北京人却刹与煞不分啊，连公交车的售票员在报站名的时候也说什刹海。北京人在说什刹海的时候，因为语速快，会把什刹变成一个音煞。什刹海说成煞海，冷不丁一听呢，以为是上海呢。再比如北京人常说一个词儿，可了的，外地人一听肯定晕菜，这什么意思呀？原来是可惜了的变音，由于北京人说话快，把中间那个惜字给吞了。前两年北京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有个天气预报播音员在播报当天的空气污染指数时总说空气弯指数，我听了不知道多少遍，总也搞不清他说的空气弯是什么意思。后来向电视台的朋友请教，才弄明白他说的空气弯啊是空气污染，因为他的语速忒快，把污染变成弯或晚了。因为语速快，中间吞字或变音在北京的土话当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国安，北京话说快了会变成了一个字关；不知道，北京话说快了就成了不知道；大石烂说快了就变成了大石烂；看得过去说快了成了看得过；告诉你说快了变成了告诉你等等。同样东直门的直字也容易被东的音给吞了，直字的发音含糊不清，说成东尔门；大家会说成大家，大家好会说成大家好。其实语速快不是北京话所独有的，那些南方话的发音甚至比北京话还要快。现在有些热词也是根据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语速快的发音讹变而来的，比如说酱紫是从这样子俄化而来的，神马是从什么而来的等等。 北京话生动，汪曾祺先生在小说《云志秋行状》里有这么一段，有人问志秋，你为什么不自己个儿挑班？志秋说，有人撺掇过我，我也想过，不成我就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甭小鸡儿吃绿豆强弩，挑班来钱多， 可事儿还多呢。挑班约人，储好了火炉子，热烘烘的。储不好，狮子皮袄还得穿它，又咬得慌，还得到处请客、应酬、拜门子。我劳不了那份神，这样多好。我一个唱二烂的，不招风不惹事儿，得有碗醋卤面吃就齐了。您听，北京话生动不生动？ 让人莫名其妙的变音。由于语速快，北京话还会出现增减音速的现象。比如北京有条三不老胡同，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三不老。有一次听一位专家在电视台里边白话，三不老胡同是从清代的大学问家袁枚那儿得来的。袁枚活了82岁，生前有三不老的名言，也就是足不老、笔不老、心不老。哎呀，这位专家说的头头是道啊，但他忘了一条，三不老胡同早在明代就有了，扯到清代的袁老爷子那儿，是不是马奶奶和冯奶奶碰一块了，差的不是一点了。这条胡同为什么叫三不老呢？原来这是三宝胡同的变音。您一定知道郑和下西洋的故事。郑和在明代是有名的大内太监，绰号三宝。当年他就住在这条胡同，所以叫三宝胡同。但老北京人说话有变音的习惯，叫着叫着三宝就成了三不老了。北京话喜欢卷舌，卷舌音很容易发生变音的现象，如出乱子的乱应该读乱吧，但北京人却念成烂。累得慌的慌读成慌，但北京人念夯啊，累得夯，或者是累得很。闭上嘴的闭应该读闭吧，北京人却念病，病上嘴。把水倒了啊，这个把北京人念摆啊，摆水倒了。告诉的诉应该念诉吧，北京人却念送，告诉。北京话的口语最常见也是最让外地人难懂的是变调，变调之后往往找不着与之相应的字儿。比如说您言语一声，这个言语一词用北京话说是原意或者是言意，您原意一声，要不跟外地人说清楚人家哪懂原意是什么意思呀。再比如说啊，字面写成好模样的这句话，老北京人会说成好模样的，好模搭样的，模样变成了模，后面还得配个搭样的。北京话里有个词儿老粒儿，这个粒儿啊您要读成论可就露怯了，但写得写成论文的论。北京话一定要读成老粒儿，意思是老年间流传下来的说法和规矩，但它实际上是变音字。变调的词儿有很多，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喷香的喷字应该读喷，变调之后成了喷香。尾巴北京人说尾巴，凑合北京人说凑合，刮的扁儿北京人说挂的扁儿，跟前北京人说跟前儿，核桃北京人说核桃，夹竹桃北京人说夹竹桃，正经北京人说正经，钥匙哎，这第二个字儿正确的读音应该念迟啊，同迟到的迟那个音，但是北京人则说成是钥匙。麻绳，绳子的绳正确读音当然是绳，但北京人说麻绳。变调跟北京人说话的鼻音有关，北京话的鼻音很重，说话稍快一点就容易变调。比如说自己，北京人会说自个儿或个个儿，自己个儿，自个儿。借光，北京人会说借官。耳朵眼儿，北京人会说成耳朵眼儿。别这样，北京人会说别这样。我和他，北京人会说我和他。 这事儿得您说话。北京人会说，这事儿得您说话。如同江苏人，鱼永远会说成姨，湖南人永远把菊说成猪，上海人永远把王说成黄，把黄说成王，胶东半岛的人会把肉说成肉，把人说成银或印，把喝酒吃肉说成哈酒起肉一样，都属于鼻音和舌音造成的变调。我认为只要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多跟老北京人接触，掌握住北京人说话的特点，北京话包括北京的口语京白还是很容易懂的。当然这些变音字外地人冷不丁的一听会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 北京话幽默，北京土话说普希金的名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就成了这样，假如生活糊弄了您，甭言语，甭言声，甭咋呼，甭嘟囔，甭嘟了个脸蛋子，您就犄角旮旯那儿堆咕着，也甭起来，一直往前顾求，像毛毛虫一样顾求顾求，一直顾求，总有一天您会变成一铁有翅膀的大扑棱蛾子。可有一样，到时候您得呼上个翅膀翩翩起舞，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您听北京话幽默不幽默？ 北京话里的鹅化字，细品北京话，您不难发现有些字的读音是很古怪的。比如打开鼻子说亮话，您可能会纳闷，什么鼻子能打开啊？即使把鼻子打开喽，说话就能亮了吗？其实单从字面上看是无解的，其实鼻子是发音鹅化后产生的字，它原本是闭字，凡是能起过滤和阻断作用的都叫闭字，如下水道上面的铁篦子，厨房用的炊具罩里，有的地方也叫做篦子。如果您弄明白打开的是篦子而不是鼻子，那么说亮话就好解释了。单说打开鼻子说亮话，您永远没法解释。这种鹅化字的例子很多呀。北京话里还有一个词儿叫人五人六。什么叫人五？什么叫人六呢？我琢磨了好多年，也没弄明白这人五是怎么回事。有一年我采访到北京方言词典的作者陈刚先生，他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原来人五啊，是人物一词的鹅化。在老北京，一个人要是出人头地，有点出息，北京人会说，他也成人物了。人物这个词是褒义，但有时也用于贬义。比如有人自不量力，没什么本事，却牛气哄哄，北京人会说，有什么呀，还把自己当成人物了。人五人六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最初是人物，说着说着鹅化成了人五，有人五就得有人六啊，于是俩凑一块了。但如果不是陈老给咱们解释，谁知道这里的典故呢？北京话的发音鹅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京人的发音习惯，二是由于北京人读错字造成的。发音习惯是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由于方言土语和发音造成的鹅化，以至于约定俗成，鹅化后的发音变成了正音。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老北京人因为卷舌音和发轻声出现声母的鹅化，比如说好多说成豪多，糟蹋说成糟践，豆腐说成豆腐，落生说成落生，姑娘说成姑娘，蝴蝶说成护铁儿，琵琶说成琵琶，二胡说成二胡，好闲说成齁闲，抻拎说成抻拎，牌坊说成牌坊，法国说成法国，媳妇说成媳妇儿，家里说成家喽，好些说成豪西，麻雀 说成马巧，稀罕说成歇罕，吓唬说成吓唬，姓何说成姓胡，脊梁说成脊梁。有些发音的俄化是受外地口音的影响，在语音同化的过程中而产生的音变。比如说，你甭跟我来这套，俄化后你甭跟我来这套。这东西别用手摸，俄化之后变成这东西别用手猫。我要跟您学，俄化后变成我要跟您学。您也姓刘，我们可是当家子，俄化之后变成了您也姓刘，我们可是当家子。 北京话巧妙。萧乾先生在散文《北京城杂役》当中说，京白有些词儿用得妙，现在夸朋友的女儿貌美，大概都说长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话事儿。先来一声呦喂表示惊讶，然后才说瞧您这闺女模样出落的多水灵，相形之下长得这个词儿就死板了点，出落它就带有发展中的含义，意思是以后还会更美。而水灵这个词儿，除了静的形态比如五官端正之外，还包含着雅、娇、甜、嫩等等素质。 您知道祈年殿念祈年殿吗？离西城区的三不老胡同不远有条刘兰素胡同，为什么叫这个名呢？难道刘兰素是个人名吗？人名是没错，不过您先别望文生义的猜测，历史上压根没有刘兰素这个人，感情这仨字是老北京人的俄化音。原来元代的北京城有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叫刘元，他雕的像栩栩如生，京城许多寺庙的雕像都出自他的手，他也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后人在书写的时候误将刘元写成了刘鸾，鸾就是金銮殿的鸾，是一种铃铛的名字，这一鸾麻烦了，老百姓不认识这个鸾字啊，以为他念蓝呢，于是刘元就变成了刘兰。有意思的是京城很多塑像都刻着刘鸾塑，老百姓居然把这个当成人名了，于是刘元这位雕塑家就以讹传讹成了刘兰塑了。这地名元代就有了，已经叫了这么多年，所以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您说刘元冤不冤吧？好在那会儿也没有知识产权这么一说，留下后人只好是默认了。事实上北京胡同里这种以讹传讹的正经不少呢，比如说钱粮胡同，准确的发音应该是钱漏胡同，那个粮字应该读成漏。明代这条胡同有铸钱的钱局，当时叫钱塘胡同，但叫着叫着就走调了，成了钱粮胡同。此外还有劈柴胡同的读音应该是劈柴胡同，西河沿的读音应该是西河沿，焦子胡同的读音应该是轿子胡同，原来的胡同名是轿子胡同，偃月胡同的读音应该是偃药胡同，白纸坊的读音应该是白纸坊，西园的读音应该是西苑，木樨地的读音应该是木樨地，原来此处为养马之地，种有大量的苜蓿，因此得名木樨地，后来改名木樨地等等。老北京话把上学叫念书，那会儿北京人念过书的不多，老北京许多吃开口饭的艺人，如说书的、说相声的、唱大鼓的，没几个念过书的。您会问了，说书的不识字儿，他怎么说呀？哎，这就是功夫了。那会儿说书的、说相声的都是师傅教、徒弟学，口传心授，死记硬背，所以那会儿的人又把这行当称为记问之学。问题是有的师傅也不认字儿啊，所以有些字往往就是蒙着来， 特别是有些不常用的生僻字，还有常用的但是有音没字的北京话，只好找音同的字来代替，于是出现了许多俄化的北京话，比如说阜成门说成阜成门，扒猪脸说成扒猪脸，发酵说成发酵，牛羔说成牛镐，邂逅说成邂逅，星宿说成星宿，塑料说成塑料，雕塑说成雕塑，酿冬瓜说成让冬瓜，贺年堂说成豪年堂，徘徊说成徘徊，葱爆羊肉说成葱包羊肉，走穴说成走穴，生肖说成生肖，祈年殿说成祈年殿，剽窃说成剽窃，枸杞子说成枸杞子等等。生活中这种俄化字音非常多，有些字的发音俄化后，北京人已经说顺了口了，改起来也难。比如阜成门，从小就听老人们说阜成门，您非让它改成正音阜成门，往往找不回原来的感觉了。就像天坛的祈年殿，从小就叫祈年殿，非念正音祈年殿，反倒觉得别扭了。其实这些字的标准音北京人也能发，只是用到某个词或词组上产生了音变。比如祈年殿的祈正音是祈，祈祷这俩字北京人肯定说祈祷，这没问题吧，但是祈字搁在祈年殿上就变成祈了。这种情况还不完全属于俄化，很大因素是口音产生的习惯。当然有些纯属俄化的字音我们还应该发正音，比如府和谱两个字，就是杜甫的甫和溥仪的溥这俩字儿。很多人把杜甫的甫念成谱，把溥仪的溥念成甫，这是必须要纠正的，咱不能姑息错字啊。汉字的多音字很多，要想发音准确，您首先得明白这个词儿的意思，同样的字放到这个词或者词组里意思是不是一样的。比如说曝光的曝字有两个发音，意思完全不同。比如说一曝十寒，在这个词里这个字一定要念曝，晾晒的意思，事情曝光的时候读曝，胶片曝光的意思，所以要区别对待。事情曝光您念成曝光那就蛮拧了，考试答题一分也不会给。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有滋有味北京话，京腔京韵字多情。乡音里面有乡情，北京话里有文化。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有滋有味北京话。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话》，演播郭伟。 自来红变成了自来红。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北京人的文化水平还非常低，我们厂几百号人只有五六个大学生，这无疑成了宝贝。 我虽然是个带引号的初中毕业生，但在车间里居然算是文化人儿。那会儿我不但是小教员，业余时间教师傅们学文化，而且车间每天学习读报成了我的专职。虽然我从小受外祖父的言教，会背一些古文，有点文学底子，但接受高等教育是当工人以后的事儿，当时跟白字儿先生差不多。印象中浑身解数这个成语，我念了好几年的浑身解数。否极泰来，我也很长时间念否极泰来。当然我的那些师傅说话时的俄化字就更多了，他们一直把剥削念成剥削，把阐明说成善名啊，因为门字里边的单字也念善，把压迫念成压迫，因为有迫击炮这个名词。而我每次念正音的时候，他们反倒认为我说的不对，给我纠错。直到多年以后，我见到当年车间里的师傅，聊起往事时还想起当年压迫这个词儿。师傅跟我开玩笑道，早不受压了，可一直迫着呢。当然有些俄化音现在已经成了正音，改起来很难。比如说尽量，北京话读尽量。供给，北京话说供给。嫣红，北京话读殷红。友谊，北京话读友谊。挣脱，北京话念挣脱。徇私，北京话读徇私。栓塞，北京话念栓塞。粗犷，北京话读粗犷。内疚，北京话读内疚。石口，北京话读狮口。亚洲，北京话读亚洲。甘肃，北京话读甘肃。伪劣，北京话念伪劣。霍乱，北京话读火乱。讣告，北京话念布告。诲人不倦，北京话读诲人不倦。刽子手，北京话念筷子手。白炽灯，北京话读白炽灯。审时度势，北京话念审时度势。块够壮的，北京话说块够壮的。有一年的中秋节前，我采访南来顺的老经理小吃专家陈连生。陈先生是根在南城的老北京人，礼大规矩多，快过节了特地送我两斤月饼，对我说，这可是按老北京的方法做的，你看看是什么。我打开包装盒一看，门钉大小的提浆月饼上有个特显眼的红圈，笑道，字了红啊。随后又打开一盒再看，还有白圈的，跟着说，还有字了白。他愣了一下，突然说道，什么红什么白，您再说一遍。我不明其意，随口说道，咱老北京人爱吃的月饼字了红字了白。哎呦，陈先生看着我颇为兴奋地笑道，这么多年写老北京，你没白写呀。这月饼听了多少人说都是自来红自来白，商店里也是这么写的，在您这儿我听到老北京的正音了。字了红字了白，听着顺耳。我笑着说，啊，我也是起小听老人们这么叫的，那会儿过八月节，咱北京人不都吃这种提浆月饼吗？现在都改吃广式月饼了，吃这种月饼的少了，难怪有些人不知道老北京人的叫法了。就是嘛，地道的老北京音儿越来越听不着了，要不我怎么听您说字了红字了白激动呢？他的确是用激动的口吻说这番话的。字了红和字了白月饼是北京的特产，把这两个词儿说成字了红字了白，又是典型的北京话的讹辩。但是您看老北京人多执着，就认字了红字了白，尽管标签上明明写着字来红字来白。北京话的这种讹辩的发音，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更迭，已经逐渐弱化了， 许多俄话的字音又按普通话的正确发音说了，比如自来红和自来白。诚如陈先生所说，说字来的越来越少了。 北京话委婉。萧乾先生的散文《北京城杂役》当中说，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从前您只要往柜台前头一站，里头的伙计就会跑过来问，来点什么您呢？哪件可您的心意？如果看出您不想买，他自然就会打消您的顾虑，说您随便看，买不买没关系。您听这北京话有多么的委婉。 我觉着是啥意思？如果出题考您，北京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北京土话是什么，您肯定会说是您字儿。确实北京人说话您字儿不离嘴，当然您字儿早已成了普通话了，只不过北京话里边的用法跟普通话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北京话说来了您，吃了吗您，普通话一定要说您来了，您吃了吗。其实北京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土话有很多，这些土话也许只有北京人能说能懂，外地人听着费劲，属于北京所独有，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先举几个词儿吧，看您懂不懂吧。大概齐就是大约的意思，闹了归齐就是原来如此，侧来也有说错来和侧齐来的，转折语但是可是的意思，二来来就是来不来，不吃劲是不顶劲的意思，压根儿说的是原来是根本就，起根儿说的是从一开始，说出大天来就是说到头了，念烟儿就是唠叨，犯嘀咕就是心神不定，够范儿显得与众不同，派头说的是有风度，摆谱就是端架子，劳驾劳您驾是两句客气话，靠谱说的是可信，有点二乎举棋不定，攀大就是攀附于有势力的人，赔不是说的是赔礼道歉。这些土话北京人经常说，而且随着北京话在应用过程中的普及，有些土话已经纳入普通话的范畴，比如说压根儿、嘀咕、范儿、派头、靠谱、摆谱、劳驾等等。由此可见，一些常用的北京话经过时间的打磨，逐渐被普通话所招安，也是一种趋势。这些被北京人常挂在嘴边上的土话，由于常说常用，被更多的人尤其是外地人逐渐明白它的意思，觉得有意思，也随着一起说，说的人越来越多，自然也就普通了。但也有一些常挂在北京人嘴边的土话，由于意思难懂或语音绕口，说的人越来越少，最后说没了，比如说错来、侧来、起根、攀大等等。有人以说出的话里有没有北京土话作为衡量是不是老北京人的标志，其实这是片面的。辨别他是不是老北京人，不看他土字里的土话多少，主要听他说话是不是京腔和京味语言。许多北京人挂在嘴边的北京话并不是刻意说出来的，而是不知不觉带出来的，刻意去说某些土话反倒不是地道的京味了。有一次跟几个朋友聊天，在谈到某件事能不能做成的时候，其中一个北京人说我觉着成，席间一位四川朋友皱着眉头看了看他的脚，问道你的脚怎么了。这句话把大家伙逗乐了。原来人们在发表个人观点时爱说我觉得，在老北京话里就是我觉着。在现实生活中，您会发现许多挂在北京人嘴边上的话有不少变音的现象，比如就这样了，北京人会说就这样了，多会儿北京人会说多子， 一点点，北京人会说一丢丢，好多北京人说好多，在家里北京人会说跟家喽，看不见北京人说看不见，这事儿还得你去，北京人说这事儿还得你去，得了北京人会说得嘞等等。这些口语上的音变是细微的，也是北京话的一大特点，但您现在只能在60后之前的北京人嘴里听得到，70后的北京人几乎听不到这种音变了。 北京话有分寸，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女佣人高妈劝祥子的话， 我说祥子，今儿个的事儿先生既没说什么，算了就算了，何必呢？也不是我攀哥大，你还是小兄弟呢，容易挂火，一点也不避，火气壮当不了吃饭，像你这么老实巴交的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总比满天打油飞去强啊。祥子，我一点也不是向着他们说话，我是为你，在一块儿都怪好的，得明儿见，甭犯牛劲儿，我是直心眼儿，有一句说一句。 您听这番话的分寸把握得多到火候。 慈禧赐名的搁这儿不靠谱，许多北京土话是形容某些事物打比方而产生的，所以含有比喻的性质，比如说它长得水葱似的，形容皮肤白嫩。怎么掉链子了？说的是关键时刻退缩了。他也搭了肩膀了，就是说的是不管了，或者是泄气了。怎么土猴似的就来了？形容这人浑身是土，能把事儿办成，我得烧高香啊！烧高香说的是念他的好。这点吃的不够我们哥几个塞牙缝的，说的是吃的少之又少。刚发了一笔小财就张罗买车，真够烧包的。烧包说的是头脑发热，夸财显富。他倒好，对这事儿不闻不问，大撒巴掌了，就是放任自流的意思。你昨儿怎么蔫不出溜的就颠了？蔫不出溜就是不声不响，颠了就是走了。由于有比喻的性质，这类北京土话很多的时候还可以隐身，如搭了肩膀可以隐身的土话有溜肩膀、拉稀、拉了胯了等等，意思与前者大体相同。由于北京人喜欢幽默，而且爱较真和抬杠，所以说话的时候总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喜欢拿眼前的事物来打比方，创作了许多借代关系和比喻形容的土话。比如说什么鬼道的，就是形容举止神神秘秘的样子，上相形容长得好看，打头碰脸形容关系比较近，经常见面，半斤八两隐喻表面上看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一样，挨着牌说的是依次，形容像挂着的小牌一样按顺序来，全虚全影像蛐蛐一样经过搏击还保持完好，刷白啊，刷呢读去声，形容色白而微微发青，老着脸说的是舍脸之意，就是形容不顾羞愧去求情办事儿。叫水说的是吃东西吃咸了感到口渴，打岔拿人取笑逗着玩，耍贫嘴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顶着雷比喻这事儿担着很大的风险，吃挂烙比喻事情受到别人的牵连，起哄架秧子说的是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却跟着起哄，靠谱说的是说话有准，办事牢靠，顶缸哎，本来与自己无关却代替别人受过，织毛活自己手织毛衣，大馒头堵嘴说的是自己招的事儿，所以在人前不好说话，大马金刀啊形容举止豪放爽快勇往直前，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形容对谁都不服气， 罗圈架，形容打架的关系像罗圈一样复杂。跟头流星，形容走道不稳，晃晃悠悠的样子。六流缝，吃了饺子或面条再喝汤，像六墙缝一样。乱了营，比喻像打仗打了败仗的兵营一样混乱。胯骨轴上的亲戚，比喻关系非常远。脸大，形容这人开通，说话不羞涩。开涮，比喻人说话不算话，有意哄骗人。砍大山，比喻神聊海说。云山雾罩，形容说话不着边际，如在云雾当中。气管炎啊，是妻子管得很严的谐音，比喻惧内。火燎眉毛，形容心急火燎的样子。幺蛾子，本来是骨牌的点儿，介于出歪点子惹麻烦。不是个，比喻没把对手看在眼里。在这些带有形容和比喻性的土语中，还有一些带有讽刺意味的土语，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尖嘴猴腮，形容人瘦但是又有心计。夹板气，说的是两边都受气。棒槌，就是假行家。抠门，就是吝啬鬼。嘎砸琉璃球，对品行不端经常惹事之人的戏称。青筋暴流，形容人愤怒的样子。拉抽屉，形容人说话不算数，一会儿一变。拉不下脸来，比喻对有些事不好意思说。钱堆着，形容家里有很多钱，夸财斗富。掐人嗓子眼儿，形容有权者使狠招治人。认死抠，比喻人任性认死理儿。老陈人，比喻单位的老职工或家里的老佣人。会叫人，形容小孩懂礼貌，知道跟人打招呼。拉舌头扯簸箕，形容挑拨离间，搬弄口舌是非。狼牙狗啃的，形容东西的边缘不整齐。活祖宗，讽刺长辈对孩子的溺爱。豁鼻子，比喻把对方的秘密一下子揭开了。猴了吧唧，形容人像猴一样爱调皮捣蛋。红脸汉子，形容人的性情直率。挂鼻子，比喻不好闻的味儿长久能闻到。狗颠屁股，形容人溜须拍马谄媚的样子。缺德带冒烟，形容人没有好品德。有些形容词被直接用到了口语里，比如说下盘棋，北京人直接说杀盘棋。杀是形容下棋像一种你死我活的博弈，犹如打杀，输了是死，赢了是活。再比如北京话把洗澡叫干净干净，把理发刮脸叫石头门脸，把渴了叫叫水，把撒尿叫走水，把肚子饿了叫唱空城计等等，这些都是张口就来的，但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带有形容词的北京话有些是有典故和传说的，但这种民间传说带有传奇色彩，并非真实。比如鸽子，本来是绿豆皮做的，炸出来焦脆，吃着咯吱咯吱的响，因此得名。但俩字是形容词，也属象声词，并无他意，但民间传说把它演绎为这样一个故事。慈禧太后到东陵祭祖，路上来到农家乐饭馆打尖儿，店主人知道老佛爷喜欢尝鲜儿，便把当地最好的特产绿豆皮儿端上了桌。慈禧老佛爷没见过这东西，随口问道，这是什么吃食啊？店主说，啊，没名，就是我们家这儿家家户户用绿豆做的皮子。慈禧尝了一口，点了点头说，嗯，好吃，搁这儿吧。店主一听这话，立马给慈禧跪下了，连声说道，谢老佛爷赐名。从此绿豆皮儿就叫搁这儿了，但搁这儿写出来常常会让人误会，它跟搁这儿同音，于是后来就改写成了搁这儿。故事说的有鼻子有眼儿，但您稍微动动脑子就会发现，这事儿能是真事儿吗？再如萨其马，本来在满语里是一种点心， 这仨字儿在字面上没有字义，但在民间却给演绎了。说这个词儿最早叫杀骑马，为什么叫这个名呢？原来有个姓萨的满族将领，喜欢打猎回来吃小吃，要求他的厨师经常变换花样。一天，厨师在用鸡蛋和面准备炸成条，让人骑马回家取蜂蜜蘸着吃，但蜂蜜没取回来，将军打猎回来了，见小吃没做出来，把厨师臭骂了一顿。厨师觉得因为那个骑马的动作慢，自己才挨骂，说应该杀那个骑马的。小吃做出来后，将军一尝，感到味道不错，问厨师这点心叫什么呀？厨师随口说杀骑马。故事编得生动有趣，但并非是真事儿。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转播的是中韩足球对抗赛，您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分是 1-1，1-1平， 嗯，比赛非常激烈。 好， 好，现在中国队开始进攻了。 好球！哎呀，这个破电视啊，一到关键时候就没影，中国队跟韩国队就希望咱们中国队能赢啊，你说这都几点了。哎呀， 现在中国队又开始进攻了，球传到中路，又传到右侧，传到队长范志毅的脚下，他带球突破，一转身过了一个人， 好， 一转身又过了一个人，再转身射门 进了。坏了，摔坏了。哎呀，你说这个破电视啊，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去呀？ 进去。 谁进的？ 我让你进去。 进去就进去。干嘛呢？干嘛呢？松开，松手。怎么回事啊？啊， 他打人。 打人？你过来，上我这边。我这边安全。你打人？ 我打呢。 你凭什么打人？ 热了我就打。 好啊，还挺横。你给我坐下。你怎么坐下了？我让他坐下。来来来来来。 他打人，他打人，你还让他坐？ 就是， 站起来。 你坐下，帮着我记录，我就问他，你打谁了？啊， 打我老婆。 打你老婆你还这么横？不对吧，打你老婆你怎么成这样了？啊， 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老婆呢？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又动手。 这么说是你老婆打你？ 哎，也可以这么说。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老婆打他，你怎么光把他拉来了？他老婆呢？ 他老婆就是我。 哦，你给我过去。 我记住。 坐下。 我把你记住吧。 行了，你给我蹲这儿。我老婆是君子动脚还动手。说什么呀？说哪人？ 陕西人。 啊，干什么呢？ 做衣服的。 你呢？ 钉扣子的。 俩裁缝。哎呀，两口子为什么打架？ 我们经常打。 经常打？ 很正常。 还正常？ 我是球迷。 我也是球迷。 不踢球咱俩不打， 一踢球咱俩就打。 比赛结束了咱俩接着打， 大家是谁 非要分出个胜负不可。 那结果呢？ 结果每次他都是亚军， 他是冠军。 今天这架是怎么开始的？ 哎呀，中韩对抗赛的哨子一向就开始了。上半场中国队打得不错呀，进了一个球，我很高兴啊，我起来就唱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就我一唱吧，他不高兴了，结果韩国队进了个球，他高兴了，他也唱起来了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怎么回事？你一个中国人干嘛向着韩国队啊？ 我本来是向着中国队的，中国队老不赢，我就叛变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接着说。 他向着韩国队的党男不高兴了吗？ 啊， 我说你不要高兴了，太早了，咱们倒着瞧，看谁先进第二个球。 哎，对了，谁先进的第二个球啊？ 那放完这个屁以后啊， 你放什么 啊？他说我说话是放屁，然后他过来他就踢了我一脚， 他还踢你， 你不相信啊？过来踢给他看。哎呀，他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 行了。我问的是谁先进的第二个球， 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你想知道啊？ 想知道 啊？我们也不知道啊？ 真受不了了！你们俩外地人，我跟你们说不清。 但是机会来了呀！ 什么机会啊？ 范子毅在禁区接到了一个传球， 我看了这个球了， 只见他一转身， 过了一个人， 哎，又一转身， 过了一个人， 再转身， 射门了没有？ 射了， 怎么样？ 射偏了。 什么？ 射偏了。射偏了。 哎呀！ 大哥，大哥呀， 我睡了一白天， 大哥你不要着急， 就是为了晚上看这场球啊，就是希望中国队能赢啊。 射偏了是不是？ 射偏了， 射偏了是不是？ 不要着急，臭脚，你说啥？你造大呀？你造气呀？你造高狗啊你？你竟敢污蔑中国头号球星范子毅！ 大哥，大哥，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我很喜欢他呀。范志毅一直很崇拜我呀。 啊， 不是，我一直很崇拜范志毅。大哥，我也是个球迷。 你还是球迷？那你应该知道，这个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嘛。 啊，对对对对对。 这自行车也有掉链子的时候。 是是是是是。 汽车也有跑毛的时候。 男人也有挨老婆打的时候。 就是嘛，你啥？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哥，对不起。 看你那窝囊的样子， 是 要是我老婆，还不一脚踢死你？ 是是是，你老婆一脚踢死我，你老婆。咱们俩谁审谁了？你接着说。 我说哪儿了？ 说你老婆一脚踢死我。 不是， 说那个范志毅没进球。 那你让他说。 我一看范志毅没有进球，把我高兴的，我站起来就唱，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 行了，那边。他都这样了，你还不跟他急？ 我急了，把我气的呀！我上去我就掐了他的脖子， 掐脖子， 我掐着我就不松手， 别把他掐死。 我不怕，他掐的是真， 脚脖子 啊！哎呀，就像他还一个倒钩把我气趴到地上了。 行了行了行了，看你那点出息，过去吧。好啊你，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而且还欺负你老公。今天在这好好交代问题，要是态度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 对。看人家这么处理你， 哼， 真 是！你起来，我坐那儿。说， 说， 你们说我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我是个中国人，我能向着外国队吗？我是着急你。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队不行？ 中国队不行，中国女队咋又行啊？看看咱们女足，奥运会亚军，世界杯亚军。这次亚运会冠军三连冠，人家女足那就什么都能行。 那你说这是为啥呀？ 为啥？一个字，拼命踢。 啥字儿？ 看看人家女足的姑娘们，踢得多好，踢得多艰苦。可是亚运会决赛那天，就没有几个中国球迷在现场给人家呐喊助威。在电视上，我看见冷冷清清的观众席。我就像一个大萝卜扔在醋缸里泡了三个月。 什么意思？ 心都酸了。 这个大姐，你说的对，这个中国女足踢的是好，我们也承认，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但是这个女孩子踢足球脚上没劲儿，不太好干。 就是， 没 劲。哎，不是，她脚上有劲儿，把她屁股都踢青了。你不信，我学给你看，咱俩打对手呀，把 他们。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各位观众，在第13届亚运会获得女足金牌的中国女子足球队今天再遇归来。 我说，咱们别看电视了，到机场去接中国女足好不好？走 ，Go Go Go！ 来来来来 来！哎，我说， 走， 咱们要接女足得唱女足的歌。 女足没有歌？ 怎么没有歌？给 给给，给 给给，给给给。 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 男足要翻身，不要慌乱，举不起红军，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结合着冬季啊四个系统的疾病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发生率比较高啊，有的呢复发，有的加重啊。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啊，把最后一个系统，就心脑血管系统方面的这方面的知识再给大家做一介绍。好，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 哎、 我们已经把这个冬季诱发的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的疾病和大家已经讲了。 嗯， 李老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嗯， 在这个冬季养肾的时候经常搓一搓咱们这个后腰有没有好处呢？ 这个过去啊有一个呢，有一个八段锦是吧，这个我曾经看过这书啊，这是人家传多少代的，是山东啊，这个作者叫古代峰啊，其中呢介绍这个搓这个腰啊，其实床上八段锦之一。 嗯 啊，非常非常不错啊。另外呢，您比如说啊，这个寒伤阳，寒伤肾啊，肾主一身之阳嘛。 嗯 啊，你这一个话题呢又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啊又往深处引用了啊。你比如说我跟大家啊经常说啊，你看咱们这个啊，作为三步曲五步操，简单不简单？ 简单啊。 简单的没法再简单了啊。后来许多人就发现它不简单，它很不简单啊， 因为它内涵太深了 啊。它深到哪儿呢啊，不是光它深呢，它深到哪儿呢啊。你比如说到这个风湿啊，哎，我们就发现什么呢啊，很多人泡完脚推肚子啊。我就问了很多人，很多人也给我反映，哎呀，我推肚子脚心呐、哎呀，都那个流的是 冰水。 冰水。 对， 哎，都滴得下来了。哎呀，我说太好了，啊，有的人说了，没水了，冒的是寒气儿，就从脚心的往外寒气儿。 嗯， 我说太好了，啊，有人说了，呀，现在不是了，现在开始冒热气儿了。 好， 好啊，这好啊，啊，哦，说了半天不简单，就是这个， 对。 这就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啊。它怎么会从脚心里冒水气呢？它怎么会从脚心里冒寒气呢？怎么最后都又从脚心里冒热气呢？ 就是呢 啊，我常说啊，最简单的方法你必须啊，哎，往深处去悟。 嗯， 我们说呢，脚凉啊，脚凉是大病啊。这我们一说呢又把这个问题又展开了啊。那有人琢磨琢磨，脚凉怎么会是大病呢啊？这临床脚凉的人可多了， 对， 是不是啊？怎么大病呢？没有一个人认识脚凉是大病。我也没发现我有什么大病，就是脚凉，晚上当个团长呗。 因为脚凉是一些大病的前期征兆。 他不理解这个是吧。实际上我们有人说了，哎呀，他这个他不懂，那个脚凉是症状，怎么是大病呢？说什么都有，是吧？说为什么我们把它说成脚凉是大病？它本身就是一个症状，是吧？是一个血液循环不好、经络不通啊，或者阳虚的一种症状， 嗯， 是吧？然而我们把它扣上一个啊，脚凉是大病啊。大家想一想，一开始你是脚凉吗？你不是，你只是脚趾凉。 对， 那慢慢你发现又整个脚凉，啊，后来你又发现呢，凉凉之后又往上走， 嗯，小腿也凉了， 膝盖以下都是凉， 嗯， 啊，后来又再凉凉之后发现哪儿凉了，啊，小肚都是凉， 腰也是凉， 腰以下全都是凉， 嗯， 啊，所以你不要单纯看，啊，你要是那么看啊，一个脚凉是什么大病，但是应该你看到它的实质。你看到它的发展， 你看到的最后的效果，最后的啊影响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是的。 哎，所以我们说，你看你一较量，作为女性来说，她容易不容易得妇科病啊？容易，是吧？你有脚天天总是热的，她会有风湿病吗？ 没有。 她不可能有风湿病啊，是不是？所以这些的情况啊，是吧？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它悟深了，悟透了。那有人问了，哎呀，这哪来的？哪来的水呀、啊？是不是？哪来的那个凉气儿啊？大家去想，哪来的？从脚心里，你说是哪来的？ 体内的呗。 体内哪儿里呢？ 嗯， 是不是？脚心是什么经啊？ 肾经啊。 肾经，肾主骨啊。 嗯， 是吧？它不就是给你做做肾的吗？肾的护理吗？ 对， 什么叫做护理啊？你看现在其实很多护理，子宫护理、卵巢护理、乳房护理，是吧？哎，这个面部护理、皮肤护理、 体位护理 啊，护理 多 了。 可 多 了。 你看看咱们这个肾的护理，大家就想着都在里边，你怎么就能护理到它呢？就是通过一个经络。 嗯。 哎，通过一个经络，是吧？所以你看，你这个，我们说在推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肾经呢，就在我们腹啊腹中线， 正中线膛开， 0.5 哈， 五分嘛， 嗯， 啊，啊，正中线是任脉，啊，这个呢，啊，肾脉肾经，啊，它是两根线，啊，这个在中线的两侧。啊，各0.5，你看看，啊，最后你的脚心什么穴呀、啊？脚心涌泉穴呀、啊。涌泉什么经啊？不就肾经吗？ 肾经啊。 啊，你从肾经的涌泉穴，涌泉就是有水啊，啊，说明什么呢？啊，这个寒从脚下起，是不是啊？我那句话是这么讲的。寒从脚下起， 脚 凉 是 大 病， 是这么说的。 嗯， 啊，我们为什么说泡脚要达到一个啊内外通？ 对，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们说推肚子要达到一个呢 上下通， 上下通啊，都通了，四通八达了，你还会有膝盖凉，还会有腰凉啊，还会有脖子凉吗？没了。 对 啊，体温它基本上应该人的体温是应该是一样的啊，是应该一样的，它通吗？ 嗯， 是吧？血管相通，经络相通啊，啊，它应该一样啊。可是呢，你的病变部位却哇凉哇凉的。有人说 为什么出现了两个部位不一样的温度，肯定是有问题了。 寒则血凝嘛，凝住了吗、 嗯？ 血是有温度的，血是有营养的啊。你这个凉啊，就说明血液不通了嘛，啊，其实这个不通越时间长，还有另一方面的危害性，提前促使你关节的老化， 就提前衰老了。 哎，你不要单纯看到，哎呀，我关节疼啊，你就光看到这个它的危害性了，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作用。你看，我们今天又透露一个。 嗯， 啊，你看很多人的关节是不是很凉啊？ 是。 为什么关节凉？为什么膝盖凉的人很多呀？你比如说这个膝盖，咱们大家看看膝盖有肉吗？ 没有肉， 都是骨头啊。 嗯，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膝盖是血管非常的少。 嗯， 哎，肉多这血管就多呀。 它 都是骨头，你说这血管的附着在哪？就比较少。 嗯。 啊，不是说没有啊，啊有，你磕破了膝盖照样流血，是不是？ 对。 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嗯、 而且我们这个膝盖它所承受的力度，是吧？这个着力啊是非常重的。 对。 啊，而且呢，活动的频繁。 活动的频率也最大。 哎，也最大。 嗯。 而且你发现我们这膝盖嘛， 哎，小时候磕了碰了，还经常扭了，经常还受伤。 对，这个膝关节最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从啊膝盖的生理，我们叫临床的运用，是吧？和以前啊做到一个啊经常受伤，综合起来看，是不是？ 是。 综合起来看，这样呢，所以说啊，膝盖的毛病比较多，而且冰凉，就说明他的啊血液循环不好了，经络不通了。他为什么后来出现很多老年朋友的啊这个膝盖的病变？膝盖病变不少吧？ 临床上比较多。 首先，很多人膝盖有的人发酸， 发软， 发软，有的人的红肿， 对， 是吧？有的人的一活动嘎巴嘎巴响， 是的， 有的里边还有水了， 积液了， 有的呢一拍片子坏了，增生了， 长骨刺了，还有的 什么半月板问题，一系列都不少，是吧？这就说我们的保护的不好啊，保护的不好，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求呢去呵护，是吧？去呵护啊，为什么我们结合着啊，给大家创造了好的方法？膝上两点，膝盖两边大筋，对于膝盖恢复非常不错。特别是你在泡脚的同时去按这个膝上两点，或者是你在做亲情按摩法时候，膝盖有毛病，重点的去按这个膝上两点。好了，这个我们又把这个有关关节病啊又往下又说了深了一点，是吧？将来呢，到了这个应季的时候，是吧？我们大家一定，是吧？要在那时候做一个彻底的清理，好不好？ 好。 这时候呢，你就保护它，让它稳定住，别再加重了啊。 那么今天接着和大家谈谈这个冬季容易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 哎，这个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可对人的健康乃至于生命，是吧？构成最大的威胁，是吧？它能够致使人什么呢？生命结束。 是的。 这个千万不得啊，这个放松警惕。 对，尤其是冬天。 哎，啊，那这时候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应该注意什么？ 对，针对这个季节，怎么去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一个重点呢，我们还是搁在防上。 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啊，心脑血管嘛，疾病嘛，这个血嘛，啊，我们知道寒伤什么呀？ 大家都知道寒伤阳， 是吧？寒还伤血呀？ 对，寒也伤血。 这个伤血那词儿怎么说呀？寒则血凝。啊，什么叫血凝啊？啊，血凝就是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你看我们经常到冬天发现什么，尤其今年冬天，是吧？我们发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很多人被冻死了，是不是？你看这个寒是吧，厉害不厉害？实际上呢，这个血在过寒的这个温度下就冻伤了， 淤血了，凝住了。 是这样的。现在海里的温度啊，你长时间在海里，那你也活不成。你甭看它是15度左右，是吧？你老在那15度待着，是吧？这人也受不了，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寒伤血，寒伤阳，阳和血什么关系？是吧？就是阳气呢。 阳气是鼓动气血运行的动力。 对呀，是不是？当然呢，你伤的长度不一样，是吧？但是在作用性质是一样的， 对， 是吧？程度不，所以这时候你特别要注意防寒，这就甭说了，防寒，防寒护阳， 要防好寒，要护好阳，使身体的阳气不能外露。 对，这冬天嘛，讲究肾嘛，肾入封藏嘛， 对， 是不是？这个我们知道。有心脑血管的朋友要注意防寒。要保护阳气，注意这个，咱先把防的搁在第一位。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防，是预防。 另外呢，再要了解就是，说为什么 啊，这个把它进一步的进行剖析了，说为什么这时候啊容易出现一量出现心的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样加重了，或者呢复发了是吧，或者出现危险了， 对， 是不是这样， 或者出现心梗了脑梗了， 咱们给他分析分析， 嗯 啊，分析分析呢就是咱明白明白啊。你比如说我们谈到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过去谈过许多疾病是什么原因啊， 就是因为不通啊， 是那么说的吧， 是的 啊，我们讲了三个方面吧，啊，我们把这临床的疾病是吧归纳了三个方面，第一是什么， 不平， 第二是什么， 不通， 第三呢 是不足 啊。所以呢我们在解决这个心脑血管的主要首当其冲就是让它通， 对， 这不就清楚了吗，啊，就什么病啊，你得抓住一些的核心的实质的问题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哎，我们关注它，它不通了，不通的程度又是不一样，部位又不一样，临床的症状表现轻重又不一样，是不是， 是， 但是呢它的性质它的核心问题都是一样，就是不通，心血管堵了就叫呢啊，心梗，是不是， 那脑血管堵了呢就叫 脑 梗， 那这不就清楚了吗，是吧，如果在我们的腿上是吧静脉堵了就静脉栓塞了， 嗯， 是不是， 是的， 哎，这都清楚，哦，你就明白这一个就是不通，是吧，然而它怎么循环循环它就不通了呢， 就是它怎么就造成的这个不通呢， 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分析啊，它不通了，大家记着，我们有一个原先我经常说了啊，有些朋友说，哎，跟这个街坊邻居和同事说，哎，咱那个谁谁谁，你知道，突然的得了这个心梗没了，哎，他不可能啊，昨天我们还一起喝酒了，是吧？好好的，啊，你别咒人家，真的，我这个还说瞎话吗？啊，往往他说了，他突然得了心梗。是不是，啊， 实际上这句话说的是不对的， 这个病啊，我们在讲话的时候特别注意，病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严谨， 嗯， 啊，他不是突然得了这个病， 他是突然的发作， 他是发突然的发病， 哦， 嗯，说不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咬门杂字儿，是吧，而是使你特别的清楚啊，他为什么啊不能说成了突然得病，而且是说呢突然发病，是吧，你比如说啊，哟，突然在马路上被车撞了，这可以说， 嗯， 啊，突然是吧，这个可以讲，像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谈不上突然啊，突然得病，现在医学特别证实了，证实什么啊，就证实了这个不通啊是逐步的， 是一点一点积累， 哎，是逐渐的， 嗯， 啊，哎，只是程度不一样， 对，就说明它不是一下子堵了， 啊，你看咱把这个道理啊跟大家细说，是吧，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哦，这个心脑血管啊，哦，防微杜渐，应该从每一顿饭， 嗯， 是吧，每一天 每一时每一刻都应该去防， 哎，你把这个道理弄明白了，我觉得这是关键， 嗯， 啊，你要说他突然得病了，你说谁突然得什么病，如果咱们这都这样理解，是吧，那你根本就对你自身是吧没有什么提示，是不是，啊，没有什么启示啊，你借鉴什么呀，是吧，别人有这教训了你会借什么，他突然得的这病谁保住自己不得了，你看是这样的认识吧， 是的， 如果我们把它说清楚了，它不是突然得病，它是突然发病， 对，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是心梗和脑梗不是突然得的， 不是， 对， 它是一个呢积累， 嗯， 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 它开始发作了， 对不对，你就像那山上，哎呀，突然着火了，它是突然着火了吗， 不是的， 它温度特别，一个是它干燥，它没下雨， 嗯， 二一个呢气候又特别热， 是 吧， 哎，它就自然了， 各种条件形成了， 对，它得有基础。所以我们这觉得啊，这样讲是吧，能够呢使大家听完以后是吧，能够从中悟出点什么东西来， 对， 是吧，哎，为自己啊进行防范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哦，我们清楚了啊，这人只要活着他就会产生垃圾，实际上这个不通就是我们什么呀，血中血管壁的垃圾逐渐的堆积 造成的，这个不通 造成的啊。你比如说现在这现在一提手术是吧，心脏手术有什么呀，是吧，我们常听说的 支架呀，搭桥啊， 是吧，干什么呀，它堵了，它不通了啊，不通怎么样，你得支起来吧，是吧，一支起来以后，哎呦，马上这血过来了， 通了、哎、 这通了，不就这样吗，哎呀，这血管不行，这血管都黑了，都发脆了，是吧，你这是一用力啊，就将来就这大出血就坏事了，人就命没了，那怎么办呢，那搭桥呗，啊，从大腿上取一块血管，哎，给搭个桥，两头一接，啊，但是实质问题解决了吗？这实质问题没解决，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没有啊，你支架只是把这个垃圾往外啊一蹭，是吧？那个垃圾呢，血中的垃圾也好，血管壁的，是吧？垃圾呢，它没有做清理， 对， 啊，现在人类还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把血液。当中去净化的血管壁垃圾，是吧，哎，通过什么方法把它清理掉，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告诉大家什么，这些垃圾的形成只要你活着它就会产生，实际上我们本身它有没有这种身体的自洁能力呢，是有的啊。我们身体本身它是一个复杂的一部机器啊，它是本身它就有着自洁的能力啊。你比如我们说个简单的，你们现在高血脂症大家都知道吧， 都知道 啊，高血脂症啊，高血脂症是什么呀，我们一拿红眼丹一和，那怎么箭头怎么朝上了，是不是，啊，那看看哪个朝上，哇，一看又哪个朝上，哎呀，低密度脂蛋白朝上，还有呢胆固醇朝上了， 甘油三酯超上， 哎，甘油三酯也超上了，这甭问了啊，这叫高血脂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呢，是吧，啊，参考值是多少，哦，看看你检查的是多少，哇， 看看你高出多少倍， 哎，对，有的高出好几倍， 嗯， 那就是，那这就是什么呢，你已经是高血脂症了，这三项指标嘛啊为主啊啊，那么说呢，啊，那是高多少高几倍，那是这程度的问题了。 对， 但是就说呢，你的啊血管壁上也好，是吧？这个血液当中也好，已经有垃圾了， 证明你已经有垃圾的存在了。 有垃圾存在了，这方面内容还挺多，啊，今天的时间我看到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嗯， 大家把我们讲过的，啊，认真去悟一悟，好不好？今天就啊到这儿。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

时光流转， FM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